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胡杨公主的家奴一出门就被董轩给抓了，打狗还得看主人呢。眼看着董轩公然对手下奴才动手，更何况这个奴才还不是一般的奴才呀、啊，还是胡杨公主的情奴。所以胡杨公主就把脸一沉，大胆的洛阳令，你有几颗脑袋敢拦我的车子？董轩是一点也不害怕，上前责备他，您身为公主，就应该带头遵守国家的法律，皇亲国戚都要像您那样，放纵手下人胡作非为，那国家岂不会大乱？大胆奴才！把胡杨公主给气的，那叫花枝乱颤。胡杨公主，我是在执行公务，请您不要干涉。这胡杨公主手指着身边的侍卫，给我拿下。对不起，那董某秉公办事，得罪了。眼看着胡杨公主要来拒捕，董轩当机立断，对那个奴仆来了个就地正法。血是喷涌而出啊，情奴是轰然而倒，血色触目惊心，血腥弥漫开来。胡杨公主是又惊又急又气，几乎当场就昏过去。等缓过神来的时候，就马上回宫向刘秀告状，请求他主持公道。刘秀知道董轩在严格执法，可又不好落了姐姐的面子，就把董轩叫进宫里，想当着姐姐的面用鞭子轻轻抽打他几下，给姐姐出出气。这样一个受点皮肉之苦，一个又挽回了面子，可以说两全其美。但是呢，被招进宫的董轩显然属于脑残型的，不解风情，不明事理，不给别人和自己台阶下。只见他怒气冲冲地说了，不用打了，等把话说完，我这就去死。皇上，您是个忠心之主，是个明君，现在您放纵皇亲国戚，不遵守法纪，胡作非为，弄得天下百姓与您离心离德，离情离义，这样生离死别，您还能治理好天下吗？您的江山还能够坐得稳吗？说完，他就向大殿当中的柱子一头撞了过去。刘秀赶紧叫人把他拉住啊，但又不得不给姐姐一个面子，吩咐董轩给胡杨公主磕个头认个错就算了。按理说呀，刘秀这已经给了董轩最轻的惩处了，最好的台阶了，可董轩就是一根筋，他不领情，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头可破，血可流，要我低头认罪，绝无可能。为了能给姐姐一个交代，刘秀只好让人把董轩的头按下去，准备来一个强按头。可 可是呢，董轩偏偏不给刘秀面子，只见他两手撑地，宁肯艰难地挺着脖子做俯卧撑，也不肯低头认错，场面上的火药味很浓。再闹下去，不但胡杨公主出不了气，刘秀也下不了台了。解铃还需系铃人呐，要靠木脑壳董轩来解铃那是不可能的了。关键时刻，一个机灵的内侍及时出现了。内侍天天服侍在刘秀的身边，自然知道刘秀只不过是为了给公主一个面子，就大声说了：“回皇上的话，董轩的脖子太硬，按不动。”好吧，董轩的脖子有毛病就算了，让他回去吧。刘秀终于找到了台阶了，赶紧抓住机会，把董轩撵走再说。董轩走后，愤愤不平的胡杨公主对刘秀说了：“你当平民百姓的时候，窝藏逃犯，官吏都不敢上家门来找，现在你当了皇帝，却这么窝囊，就不能制服一个县令吗？哎呀，我的姐姐呀，此一时彼一时啊，当天子跟做平民不一样啊，就是因为我当了皇上，才不能像平民那样干了。当年我所藏的都是反抗先朝的有功之人呐，你想想啊，我要是再那么干，包庇坏人，欺压百姓，我这皇帝宝座还能坐得稳吗？那不是自己拆自己的台吗？你是我的姐姐，要遵守法律，维护法律。你想想啊，我要是倒了，你还能做公主吗？一番话说的胡杨公主点头称是，心服口服，表示以后再也不放纵家奴违法乱纪了。为了嘉奖董轩执法严明，刘秀赏赐董轩30万钱。董轩接到赏钱之后，大手一挥，把这些钱都分给了手下人员，千金散尽还复来。而董轩在刘秀的支持下秉公办事，雷厉风行，严厉打击了不法豪强，维护了京城的社会治安。从此董轩强项令、卧虎令的威名传遍全国，京都洛阳的皇亲国戚、豪门子弟没有一个不怕他的，洛阳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据说呀，当时洛阳流传着这样一句：“府谷不明董少平”，就是说呢，洛阳令董轩治理之下，社会安定，天下太平。值得一提的是，董轩74岁病逝在任上，刘秀听说之后派使者去吊唁，使者去拜董轩的时候，看到的却是这样的场面：董轩的遗体上只盖了一条白布单，而一贫如洗的家里边仅有大麦数壶、壁车一辆。刘秀知道之后发出了感慨：董轩太廉洁了，是个大清官呐，我怎么现在才知道啊，这是我的过失，我的罪过呀。于是特此银印录籍，并且按照国葬标准进行安葬。与此同时还任命他的儿子董并为郎中，后来董并被提拔到齐国相的职位。后人有诗赞曰：“东汉有令名董轩，为官一任服一方，公主家奴害无辜，董轩格杀下门旁，主哭冤情告御状，地怒玉条露忠良，执法如山何罪有，忠实美名成强项。”大汉朝曾经有两位武帝 都说了一句同样的话，让后世羡慕不已。一位是汉武帝刘彻。汉武帝在很小的时候，对表姐陈阿娇以及丈母娘兼姑姑的馆陶公主许诺，若得阿娇为妻，必以金屋住之。千百年来，多少人羡慕那金屋誓言里的幸福，多少人羡慕那后宫专宠的陈阿娇，多少人羡慕那两小无猜的一对璧人。殊不知啊，金屋的誓言不过是个真实的谎言，后宫的专宠仅仅十年，完美的璧人变成了陈阿娇一个人孤独终老。金屋锁住了阿娇的幸福，锁住了她的自由，锁住了她的一生。所以说，誓言就是誓言，当没有实际行动作为支撑的时候，永远当不得真呐。还有一位是汉光武帝刘秀。汉光武帝还在田里种田呢，他就立下宏愿，做官当为织金玉，娶妻当娶阴丽华。这句典故呢，虽然不如若得阿娇为妻必以金屋住之，金屋藏娇那句话那么广为人知，但故事的结局却比它完美了许多呀。因为刘秀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才是爱的真谛。历朝历代都对后宫的是是非非讳莫如深，毕竟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不管是老百姓还是皇帝。其实啊，在刘秀的心里，一辈子心里边只装了四个女人，一个是至亲之人，那是他的亲生母亲樊氏；一个是愧疚之人，那就是他的二姐刘媛；一个是挚爱之人，那是他的患难之妻阴丽华；还有一个是至善之人，那就是他的后续之妻郭圣通。鉴于刘秀至亲的母亲和愧疚的二姐已经先去了，下边就来说刘秀一生中的挚爱阴丽华和至善的郭圣通两个人在后宫的一姐之争。那肯定啊，后宫只能有一个老大呀。历来后宫争宠都是层出不穷，因为这些国色天香的美人都想当一姐啊，可位子只有一个，但争的人却太多了，僧多粥少。在弱肉强食的社会，要想生存，只有把别人压下去，踩着别人的肩膀，才能让自己飞跃。刘秀的政权刚刚建立，后宫虽然还没有达到水深火热的地步，但此时刘秀却很苦恼，因为他不知道立谁为皇后。正如人生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一样，通往后宫皇后的道路同样是充满了荆棘，充满了无数的陷阱和变数。一个是挚爱，一个是挚善，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长处。所以呢，阴丽华和郭圣通的争斗注定将精彩纷呈，波澜起伏。阴丽华的优势是先入为主，大家都知道，当年去太府求学的刘秀，在路过二姐夫邓辰家的时候，邂逅了当时还只有14、15岁的新野绝世美女阴丽华。一见钟情的刘秀，当场就发出了爱情宣言，娶妻当娶阴丽华。接下来3年的太府生涯，多年的庄稼汉生活，直到踏上革命的道路，因为事业还没有发迹呢，刘秀只能把自己对阴丽华的爱慕埋在心里，直到昆阳大战胜利，而他大哥呢被刘玄给杀了， 刘秀为了韬光养晦，以一身无畏的精神托阴丽华的二哥去提亲。无知者无畏，无畏者无敌，本以为没什么希望，但结果却出人意料，殷家竟然答应了他。于是乎，当他因大哥伤势而悲痛的泪水还没干呢，就踏进了婚姻的殿堂。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刘秀发誓一定要好好对待阴丽华，以后共患难同享受。所以呢，刘秀对阴丽华的感情基础是至高无上的。说得难听点，对于后来经过风雨和曲折换来的皇位，刘秀最开始是不敢想的。他开始只不过是为了向阴丽华证明自己，执金玉是他当时最高追求了。最终的黄袍加身，只是血汗付出换来的额外收入。作为患难之妻，阴丽华先入为主的优势很明显。而郭圣通拥有的优势呢，叫做反客为主。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啊？刘秀的大哥惨死之后，犹如鸟入笼中的刘秀，在逆境中为了扬帆起航，把阴丽华送回了老家。他通过怀柔之策取得刘玄的信任之后，被派到了河北去招抚，结果一去不复返，从而踏上了事业的征途。在经历了生与死、风和雨的洗礼之后，刘秀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为了生存和发展，迫切需要联合真定王刘阳。而刘阳偏偏也看上了刘秀，要招他为侄女婿。思来想去，为了前程，刘秀答应了这门婚事，娶了刘阳的外甥女儿郭圣通。从此啊，郭圣通跟随刘秀驰骋疆场。等刘秀平定天下的时候，郭圣通已经为他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刘江。皇帝的长子意味着什么？反客为主的长子是将来首选的太子啊。拥有雄厚的家庭背景做后台，拥有长子做资本，郭圣通显然拥有反客为主的绝对优势。所以呢，在国家稍微安定之后，后宫的事儿让刘秀很头疼。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后宫也不可一日无主。那么选谁来做皇后呢？阴丽华和郭圣通呢，这两个女人对她都很重要。选择是很痛苦的事情，很彷徨，很无助，也很无奈。当然了，刘秀身边的人都知道，在感情上他倾向于阴丽华，但他也知道他的江山其实有一半是郭圣通给予的。政治婚姻给刘秀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利益，因为有了刘阳的全力支持，这才有了他后来的成绩。如果得罪了他，弄不好他舅舅的十万大军就会叛变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刘秀虽然做了皇帝，但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容易前功尽弃。思来想去，刘秀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既不封阴丽华为皇后，也不封郭圣通为皇后，先把他们一律封为仅次于皇后的贵人再说。因此呢，用一句话概括阴丽华和郭圣通的第一回合：平分秋色，难分伯仲。看到郭圣通和阴丽华第一回合打成了个平手，有一个人却着急了，这个人就是刘阳，郭圣通的舅舅兼干爹，也是刘秀一直提防和忌惮的人物。刘阳想啊， 我在你刘秀最困难、最危急、最脆弱的时候，倾起所有来支持你，来帮助你。你倒好啊，坐稳江山之后，居然过河拆桥。我外甥女儿哪儿不好了？你居然不封她为皇后，只封了一个贵人，居然还让野女人阴丽华跟她平起平坐，这算什么呀？打狗都还得看主人，我现在还在呢，你就敢这么做了？要是哪一天我俩眼一闭，你还不直接把我外甥女儿给休了呀？想到这儿，嫉恶如仇的刘洋决定给刘秀一点颜色看看。他想给刘秀的颜色，那不是一般的颜色，那是血的颜色。可事实证明，刘洋人如其名，虽然才华横溢，但做事过于张扬。因为保密工作做得不好，他的叛变计划被忠于刘秀的部下给听到了，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不动声色的刘秀暗中使出手段，在刘洋还没出击之前，擒贼先擒王，就把他给抓了。大意失荆州啊，刘洋自然是死路一条，但刘秀宽宏大量，只杀了刘洋一个，刘洋的部下一律不予追究。刘秀这么处理呢，是深得人心，刘洋的将士们对刘秀是彻底的臣服，发誓要效忠他刘秀，如有背叛，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咿呀！官人之事务，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洋的反叛和被杀，对郭圣通来说那就是晴天霹雳呀、啊！对他的打击那是无与伦比的。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靠着干爹的支持和帮助才得来的。现在干爹成了叛徒，作为他的干女儿，会有什么好下场呢？别说皇后了，就连贵人这个身份能不能保住都说不准。所以噩耗传来，他是暗自饮泣，泪雨滂沱。果然处理了刘洋之后，刘秀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放下来了。对于他来说，一直是想立阴丽华为皇后的，先前就是因为刘洋的存在，因为郭圣通对他有恩，他不好霸王硬上弓。现在刘洋的反叛，不但让刘秀一窝端了刘洋这个眼中钉肉中刺，而且还让他找到了封阴丽华为皇后的名正言顺的借口。是啊，已经让阴丽华受了一年的委屈了，不能总让她受委屈呀。所以呢，在除去刘洋的同时，他就急忙忙地把阴丽华往皇后的宝座上推。他满以为啊，阴丽华这下一定会喜不自胜，一定会笑得比花还美呢。 可是出乎刘修的意料，殷丽华是不惜反怒，硬生生地拒绝了刘秀的美意。这么天大的好事儿，宫女们梦寐以求的事儿，殷丽华居然拒绝了，这简直不可思议啊。刘秀就懵了，这怎么回事？这是咋了呀？好在殷丽华也不跟他打哑谜，而是直接高歌一曲，谢谢你给我的爱。眼看刘秀听得云里雾里的，殷丽华终于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我不配做皇后。首先是我出身低微，而郭圣通出身于高贵的王府之家，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论出身我没法和他比。第二呢，我到现在还没有一儿半女的，而郭圣通已经生了一个长子，论靠山我没法跟他比。第三，我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手无缚鸡之力，而郭圣通跟随你南征北战，风餐露宿，论本事我也没法跟他比。所以呢，恳请刘秀册封郭圣通为皇后，立他的儿子刘江为太子。应该说殷丽华的理由很现实，每一句都说到心坎里去了。虽然刘秀并不认同他的第一个和第三个理由，但是第二个理由真真切切的存在。母以子贵，在后宫当中，肚子争不争气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致命的。就这一手，就逼得刘秀不得不让步。真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人呐。刘秀听了殷丽华的话，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般。他还想劝她，生儿子的事儿等做了皇后再从长计议。但殷丽华是一个有主见的女人，她决定了的事儿就绝不会再反悔。在她的坚持之下，刘秀只好放弃册封她为皇后的念头。就这样，命运把皇后的宝座送到了郭圣通的面前。公元26年6月戊戌日，刘秀正式册封郭圣通为后，郭圣通也因此成为东汉王朝第一任皇后，他的儿子刘江也顺理成章地被立为东汉王朝第一任太子。第二回合的后宫争斗就这样很有戏剧性的以郭圣通大获成功而告终。可世界上的事儿没那么简单呢，前两回合一平一胜的郭圣通并没有笑到最后，而笑到最后的恰恰是阴沟里翻了船的殷丽华。殷丽华之所以会放弃原本就要到手的胜利，放弃一生中最大的荣誉，那是因为他知道他现在还有致命的软肋，还没有为刘秀生下一儿半女呢。母以子贵，没儿子就算做了皇后也不会长久，与其到时候被人反戈一击，还不如以退为进，主动让贤，等拥有了资本之后再卷土重来。可以说，殷丽华虽然身份、地位、权势都不如郭圣通，但唯一不缺的就是情商和智商。接下来就上演第三回合的斗争了。第三回合是擦边球，虽然不是直接的，但是一攻一防却更加的精彩。话说殷丽华以退为进，放弃了皇后的身份，却得到了刘秀越来越浓烈的爱。郭圣通当上了皇后，刘秀却对他越来越冷淡。可以说，郭圣通得到了皇后的位子，却没得到刘秀的人。而殷丽华失去了位子，却得到了刘秀的心。 这就是命。郭圣通虽然一生下来命就好，一生荣华富贵，遇到刘秀是他的幸运，也是最大的不幸。幸运的是因为跟着刘秀才有机会当上了皇后，而不幸的是遇上了刘秀这样一个专情痴情的男人，任凭他长得花容月貌、国色天香，在刘秀眼里他永远都是丑小鸭，而阴丽华才是他眼里永远的白天鹅，谁也取代不了的。刘秀册封了郭圣通，他知道阴丽华为了他让出了什么，这种付出让他感到愧疚和痛苦，于是他给予他除了名分以外所有的一切。为了弥补心中的愧疚，刘秀经常光顾阴丽华的寝宫，嘘寒问暖，有时候一天去好几次。而郭圣通的寝宫十天半个月也难得去一次，不折不扣的就成了冷宫了。当然懂得韬光养晦的阴丽华还在继续着他的作秀表演，将谦恭进行到底。而阴丽华越是这么谦恭呢，刘秀越是觉得对不住他，越是想进行弥补。刘秀决定打破不重用外戚势力这条内定的规矩，想要封阴丽华所有兄弟为侯爵。可阴丽华知道之后却婉言谢绝了，理由是呢，我不过一个卑微的小妾，我的兄弟们怎么能够越礼做侯爵呢？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儿万万做不得。一看阴丽华这么坚决，刘秀只好作罢，但对阴丽华的爱又多了几分。那既然给你们家人封官加爵没成功，刘秀又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找各种理由赏赐无数的奇珍异宝给阴丽华。可是阴丽华玉手一挥还是拒绝了，他说了，如今国家刚刚稳定，百废待兴，发展生产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财物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一个女流之辈要那么多的金银珠宝有什么用呢？看阴丽华如此坚决，刘秀也只好作罢，但是对阴丽华的爱又深了几分。各种赏赐他都不接受，刘秀没辙了，他只好每天都往他的寝宫里钻，想用爱来弥补阴丽华。可是呢，阴丽华还是不解风情的拒绝，而且经常提醒和劝说刘秀也要去郭圣通的寝宫。看阴丽华这么三番五次拒绝他的好意，刘秀这回没作罢，他说了，不管去哪儿，不管怎么样，在我身边就行。对阴丽华的偏爱他是依然如故。在东汉建国初期，还有一些小动乱需要平息啊，刘秀每次出去打仗都不忘记带着阴丽华一同前往，总是把郭圣通丢在宫里。刘秀对阴丽华的爱终于是感天动地。公元28年，就在刘秀征讨彭宠的战役当中，阴丽华在中军帐中生下了他和刘秀的第一个孩子，未来的汉明帝刘庄。阴丽华生了个儿子，整个后宫沉浸在喜悦之中，宫女们都来祝贺阴丽华幸运地产下龙子。唯一不高兴的就是郭圣通了，作为皇后，按道理来说呢，他应该率领嫔妃们来向阴丽华道贺，以显示他母仪天下的风度，可是他却没来。郭圣通躲在自己屋子里边生闷气，在他看来，阴丽华生下了皇子， 就等于在他身边埋下了一颗炸弹。他皇后的位子，他儿子太子的位子，随时都有可能不保啊。他本来能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皇后呢，可惜遇到了一个女人呢。如果说她很优秀，那么那个女人就是王者。你想啊，对一个谋士来说，周瑜要不是碰上诸葛亮，也许会笑傲江湖。可现实往往就这么残酷，并不是那么一句“你强任你强，清风拂山岗；你横任你横，明月照大江”就能解释的。遇到强中手，不是你实力不够，而是你运气不够。事实上呢，郭圣通自身已经很强了，甚至可以用完美来形容。拥有漂亮的脸蛋，拥有曼妙的身材，拥有高贵的出身，拥有高雅的气质，如诗的才艺，他还拥有真命天子刘秀，还拥有天子的长子刘江。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洛阳花。郭圣通还没来得及品味这春风得意的好日子，阴丽华的出现让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其实郭圣通原本并没把阴丽华放在眼里，或者说不屑一顾，他认为阴丽华没有一项比他强的。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他错了，阴丽华才是真正的王者。他不知道，在他遇到真命天子之前，阴丽华已经成功地俘虏了真龙的那颗心。阴丽华主动让贤之后，郭圣通一度对他感激涕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感激很快被嫉妒所代替，被仇恨所淹没，被怒火所焚烧。刘秀几乎把所有的爱都献给了阴丽华，而对他连残山剩水都不留啊。人心都是肉长的，一朝一夕总关情，郭圣通能不恨阴丽华吗？他甚至在无数个夜里诅咒阴丽华，只为夺得属于自己的一切。都说弱者回头就变强，同样的道理，弱者诅咒也有灵验的时候。很快阴丽华的厄运就来临了。建武九年，一路来路不明的盗贼，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悄无声息地闯进了阴丽华乡间的娘家。这伙盗贼在抢劫的同时，为了销赃的需要，来了个杀人灭口，杀死了阴丽华的老母邓氏，还有弟弟阴素。阴丽华七岁就死了爹，所以对他来说，娘就是情感寄托最多的人，也是最牵挂的人。突然一夜之间物是人非，噩耗传来，阴丽华自然是痛不欲生，哭得梨花带雨，山崩地裂，洪水泛滥，昏过去好几次，谁都劝不住了。眼看心爱的女人这么痛苦，刘秀不干了，为了安慰阴丽华，马上出炉了一道诏书。这道诏书写得情真意切，很煽情，很感人。我在危贱的时候就娶了殷贵人，又与兵荒马乱被迫别离，幸亏老天有眼，我和他都从战乱中劫后余生，再次团聚。对他的美德我非常了解，因此想要立他为皇后，他却坚持推辞，甘愿为姬妾。我敬慕他的谦让高尚，曾经想要封他的弟弟们为侯爵，可是没想到他们没有得到我的封爵，却陡遭祸患，母子沮丧。 我十分愧疚伤怀。虽然他们不能活着享受高官厚禄，身后也应该得到尊荣，所以我决定追封殷贵人的父亲殷禄为宣恩哀侯，弟弟殷素为宣义公侯，让殷贵人的另一个弟弟殷咎代殷素为长子，继承宣恩哀侯的爵位。虽然殷禄夫人和殷素死了，太中大夫也要在他们的棺木前按照活着的列侯礼仪为他们举行典礼，假如他们在天有灵，请来接受我的心意。这封诏书啊，一是诉请，刘秀表达了对殷丽华患难夫妻的真情；二是公示，向天下人称赞殷丽华的大度。郭圣通的皇后之位是他主动让出来的。三是追封，追封殷丽华的父亲为宣恩哀侯，弟弟殷素为宣义公侯，让殷丽华的另一个弟弟继承宣恩哀侯的爵位。萧雅曰：将恐将惧为与于汝，将安将乐如转其余。刘秀的哀思多少抚慰了殷丽华的伤痛，却伤透了郭圣通的心。这封诏书对郭圣通的刺激很大，又是诉请，又是公示，又是追封，又报隐私密文，大封特封的气死人呐、郭圣通气得想吐血。亲戚或于悲，他人亦已歌。郭圣通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这只是大风暴前的小雨点儿，更大更猛的暴风骤雨还等着他呢。在前三回合的 PK 当中呢，第一回合殷丽华和郭圣通打成了平手，都封为贵人，平起平坐。第二回合呢，郭圣通胜了。第三回合殷丽华获胜。虽然从总体上来看，前三个回合当中一胜一平一负，接下来两个人上演第四回合皇子 PK。 应该说郭圣通的肚子还是很争气的，陆续为刘秀生育了不少孩子，除了刘江，后来还有刘富、刘康、刘岩、刘嫣，一共五个儿子。不过在生儿育女方面呢，殷丽华也不甘落后，她同样也为刘秀生了五个儿子：刘庄、刘仓、刘京、刘恒、刘京，都是五个儿子，旗鼓相当。但是本着立长为储的原则，将来皇帝的继承人肯定是从大的里边选呢。所以啊，郭圣通生的刘江和殷丽华生的刘庄，那就是太子的最热门人选了。鉴于现在郭圣通和殷丽华陷入难解难分的焦灼状态，一场额外的 PK 又开始了，就是刘江对阵刘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妹妹唱歌往早起，

汉朝那些事儿。皇太子刘江拥有的优势是先入为主，毕竟他母亲是皇后啊，他是刘秀的长子，所以他在刘庄还没出生前就被立为了皇太子，优势之明显显而易见。事实上刘江也非常珍惜自己从小就不劳而获的这种身份和地位，从小就非常喜欢钻研兵书，钻研武经，而刘秀也经常会带上他一起上朝，让他学习为帝之道。退朝以后，刘秀不免要询问儿子对政务的看法。于是问题来了，刘江对政务的见解倒也中规中矩，可是他对军事却显得过于热衷，经常表现出日后要开疆拓土、征战四方的想法，口头禅就是长大以后我要在马背上守天下，这让刘秀是哭笑不得呀。要知道刘秀虽然是个军事天才，但是他是在乱世当中被逼的才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内心是不喜欢舞刀弄枪、征战杀戮的。多年来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场又一场战争，眼看着生灵涂炭，自己也失去了诸多亲人，他对战争越来越厌烦了。对于他来说，修习兵书只是为了保土安民，他不能容忍别人的侵犯，但是他也绝对不愿意好大喜功、没事找事的主动到处打仗，带来生灵涂炭的灾难。不用说，年轻气盛的刘江关于武力治国的主张和崇尚柔道治国的刘秀完全背道而驰，这让刘秀很是不满，他甚至对这个儿子日后会干些什么、能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什么都不敢多想，因为一想到这些呀，他的心就会像是被什么敲打了一样，难受至极。长此以往，刘秀嘴里虽然不说，但心里对刘江却越来越厌恶。那我们来看看四皇子刘庄，他拥有的优势是反客为主。建武四年，阴丽华为刘秀生下了第四个儿子，当时起名为刘阳，后来才改名为刘庄。刘秀很爱阴丽华，爱屋及乌，自然很爱刘庄。有了刘秀的宠爱，刘庄从小就师从经学大师桓荣学习，天生聪慧，再加上名师教诲，刘庄很快就才华毕露了。十岁那年，他就能背诵和理解古典名著《春秋》，被称为神童。但是背经诵诗还不算什么，而善于学习和观察政务活动的刘庄很快就展示了政治能力。建武十五年，刘秀下令检查天下的垦田和户口，并命令刺史太守们逐一汇报。到汇报这一天，还不满12岁的刘庄站在刘秀身后，观察官吏们的神色。刘秀仔细检查着文书，翻着翻着，在陈留县的吏牍当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同样是大汉国土啊，凭什么有的地方能调查，有的地方就不能调查呢？此事对刚建立的东汉王朝至关重要，非得查清楚不可。因为此时的刘秀已经一连发了七道圣旨，要求各豪门大族限制使用奴仆，将战乱中贱买的奴婢一律按照听凭自愿的原则无偿送还给各自的父母。 刘秀莫名其妙，问下面的官吏，大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时候，站在刘秀身后的刘庄却挺身而出，站出来说了：河南是首都所在，中央高级官吏都住在这儿，南阳是陛下的故乡，陛下的亲戚多数都住在这儿，因此对这两个地方的田亩数字，负责检查的官员当然不敢多问。刘秀恍然大悟，惊叹不已啊，12岁的孩子有如此锐利的眼光，如此聪颖的智慧，不由得对他赞不绝口。从此对刘庄是越来越宠爱有加，器重有加。刘江和刘庄皇子之间的 PK 暂时告一段落，结果呢，年纪小的刘庄不论是智商还是情商都胜出一筹。结果是刘秀以后经常拿刘庄的表现去提点刘江，要求这位准太子多跟弟弟交流交流什么的。第四回合郭圣通再败一阵，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变得雪上加霜。这意味着如果他不采取果断措施反败为胜，那他掉入寒冬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了。接下来呢，郭圣通和阴丽华上演了终极 PK。 前面已经说过了，郭圣通原本是一个知书达理很有修养的女人，但自从登上皇后宝座之后，他不但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高处不胜寒，而且还体会到了什么叫庭院深深深几许。是啊，刘秀把位子交给他了，却把心交给了阴丽华，就连行军打仗外出考察也要带在身边，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这让郭圣通心里边很不平衡，他也极力在刘秀面前表现极尽温柔之能事，想把日渐日远的刘秀给夺回来。可是呢，结果却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刘秀的心已经被阴丽华一个人满满的占据了，再也回不来了。也正是因为这样，郭圣通原本因为阴丽华主动让贤而对其感激报恩的心，逐渐被妒忌和怒火所取代。再细一点的表现就是，刚开始阴丽华向郭圣通请安的时候，他会主动放下皇后的架子，叫着姐姐免礼，然后亲自把阴丽华给扶起来，坐在一块儿一起聊聊天儿。而随着矛盾的加剧，他对阴丽华再见面已经是怒目相对，横眉冷对，卿卿我我的举动如同黄鹤一去不复返。特别是当刘秀宠爱阴丽华的儿子刘庄到了极限的时候，郭圣通的忍耐也到了极限，终于忍不住想爆发了。可此时阴丽华母子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郭圣通一时又想不到反击的招数，思来想去，最后郭圣通决定使出女人的绝招，一哭二闹三上吊。首先就是哭啊，哭很简单，女人天生就是水做的，想要哭很容易，把种种伤心往事想一回，哭他个梨花带雨那是不成问题的，哭他个水漫金山也完全有可能。所以呢，女人想哭就哭那不成问题，哭不出来才是问题。其次就是闹，这闹可不简单，这是艺术活，闹得好事半功倍，水到渠成，闹不好前功尽弃，满盘皆输。所以呢，可以说这一招机遇和风险并存，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使用。 郭圣通眼看刘秀对他的眼泪不怎么感冒，终于忍不住了，大爆发了，就使出了这一险招，选择在一个特定的时候、特定的日子、特定的环境跟刘秀大吵了一架。当然郭圣通的本意可能是倾诉，想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告诉刘秀，提醒刘秀不要过河拆桥、忘恩负义。可是呢，因为情绪一激动，因为口气掌握得不好，结果就变样了，变成了泼妇骂街。对刘秀的仇恨，对阴丽华的仇恨，对现实的不满，多年积压的怒气一释放出来，就再也收不回来了。当时的刘秀还算比较大度，他对郭圣通进行了抚慰，并信誓旦旦地表示爱他一万年。一万年太久啊，只争朝夕。鉴于第一次闹的效果不错，得到了刘秀对他爱的承诺，郭圣通还想得到刘秀对他只争朝夕的答复，所以接下来他接二连三地上演了大闹皇宫的表演。刘秀原本是想通过安抚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如果郭圣通能明白这一点，就应该马上停止这种和皇后身份地位极不相符合的举动才行。可是呢，现在尝到甜头的郭圣通利令智昏了，一点也不领情，依然是没完没了。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郭圣通的举动让刘秀很尴尬，也手足无措。而这时候呢，善解人意的阴丽华再出柔招，又一次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移居洛阳以外的宫室去住，不让你看着，不跟你交火，不让你有发泄的机会，咱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以退为进，阴丽华的表现让刘秀再次吃惊，得寸进尺，郭圣通的举动再次让刘秀震惊。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郭圣通，把阴丽华的退步认为是害怕了、畏惧了、不敢了、失败了，于是呢，他就更加发挥这种没完没了的泼妇之举，经常把后宫闹得是鸡犬不宁。刚开始啊，刘秀本着和为贵的态度，和阴丽华一样，对郭圣通退避三舍，避而不见，见而躲之，想让时间来冲淡所有的不快。这一下郭圣通想发泄怒火也没门了。可郭圣通呢，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而是把愤怒的火转向了后宫的姬妾和他臆想当中的那些狐狸精，这其中包括非他所生的皇子公主们也都不例外。就这样，很快后宫里所有的女人和敏感的孩子都对郭圣通惊恐至极、畏惧至极。刘秀一开始对郭圣通还有幻想呢，以为他疯一阵就会好起来，可是他不会想到在随后整整三年的时间里，郭圣通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整个后宫俨然都成了他的仇家。宫里充满了腥风血雨，这样下去后宫难说花落知多少。忍耐到极限的刘秀终于不再沉默了，建武十七年十月十九日，他终于爆发了，决定帮助郭圣通提前上演第三招上吊。据说呀，当天天空中响起了一道惊雷，天空中飞下了一纸废后诏书，皇后怀旨怨怼，数为教令，不能抚慰他子，训长议事，宫闱之内 若见鹰隼，既无官居之德，而有屡获之风，岂可托以幼孤？功成名嗣，今遣大司徒摄宗正及持节，其上皇后喜寿，因贵人家里良家，归子未见，自我不见已经三年，一奉宗庙为天下母，主者详按旧典，时尚尊号，以常之事非国修福，不得上寿成庆。什么意思呢？翻译成白话文的就是说，皇后郭圣通总是满怀怨恨，多次违背我的心意，不肯善待不是他生的孩子，宫廷当中谁看着他都像看到老鹰似的，如今他没有慈爱的品德，却有吕雉霍成君的风范，日后我怎么能把孩子们托付给他呢？现在我派大司徒和宗正代表我去收缴他的皇后喜寿。贵人阴丽华是乡间良家女子，在我当平民的时候就嫁给了我，如今已经三年没见过面，她的品性足以母仪天下，大臣们要照从前皇帝废后立新的规矩把仪式办好。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对于我和新任皇后来说是人生和家庭的不幸，更不是国家的福气，你们都不必上书祝贺。此时此刻面对此情此景，郭圣通终于幡然醒悟，停止了吵闹，他也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一哭二闹三上吊并不是所有女人制胜的法宝，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方式所产生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废后诏书送到眼前时才明白太晚了，此时呢，或许郭圣通唯一寄托的希望就是早点上吊，彻底的解脱自己。当然了，想要上吊也是需要勇气的，就在郭圣通在绝望当中寻找勇气的时候，朝中文武百官和大臣都在以冷眼旁观的态势静静地看着后宫这故事的发展，他们都十分的清楚，刘秀和郭圣通、阴丽华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趟浑水啊，还是不趟得好，弄不好会惹火上身。所以，面对他们家庭的内务，他们都识时务地选择了沉默。爱莫大于心死，就在郭圣通准备上吊的时候，终于有一个人站出来进行了阻止，并且说，你一定要去远方啊，好地方就在远方。帮郭圣通解围的人是谁呢？就是殿中侍讲智运。智运曾经当过洛阳城北门的兵戈，有一次刘秀出猎天黑才返回来，他让侍者去叫门，当天正在值岗的智运却说了，天黑了，我怎么能相信真是皇帝进城呢？只有这样一句话就足够了，刘秀对他的评价是一句顶万句。第二天赏赐了100匹布给他，再后来还让他做皇太子刘江的殿中侍讲，教授韩诗。所以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智运是刘江的老师。眼看刘秀对郭圣通动真格的了，眼看郭圣通准备寻死觅活，他就找到刘秀说了，自古夫妻之事连父母都不能过问，这原本是陛下的家事，我一个部下当然更不能说什么，但我还是希望陛下看在郭家曾经的情谊的份上能够网开一面。哎，我不是一个无情的人呐，却把你伤得最深呐。刘秀在叹息的同时马上又下了一道诏书，

老太太高兴啊， 那还不高兴？ 哎呦，没想到啊，这老头子真有觉得呀， 高的， 就这么一句话呀，入了洞房了， 问题解决了， 你高兴坏了。 怎么？ 把手里的暖壶给扔地下了。 哎呦， 砰！这么一响，冯公哥急了 啊！ 后音炮响，敌要埋伏，即刻把营，噌，他又跑了。哈哈，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体味时光流转。 Somewhere, my love, there will be songs to sing. Way. It gets harder each day. Please love me or I'll be

是以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咱们结合着夏季啊，这个养生啊，我们呢普及了啊，这个咱们这个传统的一些啊基础的理论的知识啊，特别讲到阴阳的时候啊，就说呢啊，每一脏啊它都有阴阳气血，所以呢结合着夏季通心，哎，我们就讲心啊。为什么把这个节目讲的那么细啊，就是心呢啊，这个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那、啊、这个、发动机如果一旦出现故障啊，这部机器的核心是吧、啊、那就完了啊，那发动机一停摆那就完了，所以非常重要啊。特别是啊，现在的心脏不好、心脏病的人啊很多啊，很多是吧、啊、那么有功能性的啊，有气质性的，所以在我们这功能发生紊乱和降低的时候，要及早的采取什么的啊防范措施啊。怎么去防范啊？我们得要了解啊，了解我们的心脏啊。那这传统这个理论，哎，我们去看看是属于心气虚呀、啊，是心阴虚呀、啊，是心阳虚呀、啊，啊心血虚呀、啊，啊还是有心有淤血呀、啊，啊我们把这分了几个啊这个方面。啊，给大家一一的把这些呢，啊，症状，啊，心气虚什么症状，啊，心血虚啊什么表现，是吧？那人呢，啊，到30岁，啊，就是你这心脏这部机器，就运转了，啊，30年了。有的人呢，就已经出现了什么呢？啊，心脏的功能开始减退了，哎，就是每一年是吧？哎。都要减退点，所以我们给大家讲这些知识干什么呢？就是你明白，哦，你的心脏啊是处于啊是心气虚、是心血虚还是心阳虚啊，还是心有淤血，干什么呢？知道这个啊，如去呢，及早的去调整，及早的去预防，关键落脚点是在这儿了。啊，光说大家重视健康，你怎么重视健康？啊，你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啊，你连你自身的，啊，身体都不了解，啊，你怎么去养生啊？你不能呢，因地制宜的，啊，有针对性的，啊，针对自己的体质，你去养生，那效果肯定，啊，就差得多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大家有做记录的，一定要把这课。啊，我们大家呢好好看一看，啊，特别是结合我说的啊这些症状，看看您，啊是属于哪种情况，啊，而且每一个类型，哎，我们都提出相应的方法，啊，有人说了，哎呀，我就爱听李老师课，但不单纯给我们讲理论，他还结合着实际，是吧？还给我们讲了具体的操作的方法，哎，这些方法还特别简单。那确实简单啊，啊，你心血虚的人，你现在就可以吃点桂圆肉，可以吃点荔枝啊，人家市场就有啊。你有心火的，你就不要吃这个，是不是啊？怎么叫养生啊？那你得结合你自己情况啊。那有人不知道啊，啊，正是因为我们的无知啊，是吧？所以我们不知道你适合吃哪个，不适合吃哪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会吃的吃出健康来，不会吃的吃出病来。你怎么叫会吃啊？是不是啊？这知道哦，我心血虚啊，那我就要吃，是吧？哎，补血的吧，桂圆是吧？荔枝补血是吧？虚症的啊，你气血虚的啊，你还可以把大枣啊弄到5-6个，是不是？在铁锅里拨了拨了，炒一炒，一天搁着4-5个、5-6个，拿开水一冲，不气血呀、啊，多好。 钱呢，是吧？哎，啊，渴了就喝这水，你看这不气血。说你本身你不是属于这种情况，是吧？你有心火，你有淤血，哇！你再去吃这荔枝去，你再吃这个枣去，是吧？那你就对你来说就不适合了。什么叫会吃的吃出健康，不会吃的吃出病来呀？说这句话必须给大家剖析了，哎，就说咱讲这些东西要有可啊，很强的操作性，啊，就有很强的针对性，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听课的时候，啊，一定要联系到自身，啊，不是光听，哎呀，讲得好，是吧？爱听，这只是啊一方面，是吧？咱们讲的这些，是吧？要解决问题呀。而且要解决你的实际问题，要解决你疾病的痛苦，要帮助你调整你的身体呀，要增强你的免疫力呀，所以大家听节目一定要听到位，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这几个，是吧？我们都告诉大家怎么去查，血虚的，是吧？舌淡，嘴唇淡，是吧？哎，这指甲淡，到医院呢翻翻你的眼皮儿，一看，哟嚯，那么白。我再给解释一下啊，和浓缩的血虚要比现代医学讲的贫血啊它范围还要广啊。现在说的贫血啊，这个现代医学是有什么的，有化验室的数据啊，哎，你有多少颗血啊，和浓缩的这个啊血虚啊，包括啊一部分贫血，还包括一部不在现代医学认可的贫血之列啊，这个要跟大家听啊，要讲清，是吧？啊，人家中医看完了之后啊，你血虚啊，我来之后过两天拿着医院的单子找中医大夫，但是你看我不贫血呀，啊，实际上是啊，不是一个啊，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啊。同样的一个概念，这个也跟大家讲一讲，是吧？怎么样啊？把中西医融通，哎，啊，对西医怎么解释？对中医怎么解释？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啊，这是跟大家说的啊，又特别解释一个贫血和中医说的血虚有不同的概念啊。这是我们说的啊，这个结合着夏季养生啊，特别是夏季通心。啊，我给大家说了，这个天气啊越来啊越热了，我们 自然的方法 一共有十多种吧，啊，有心理精神法，是吧？啊，第二是饮食法，是吧？啊，第三呢，是吧？运动法，是吧？还有音乐法，是吧？啊，其中有一项拔罐法，这是中国啊传统的啊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呢普及性非常强啊，在我们老百姓当中啊都经常运用这种方法，很普遍啊，说这个呢就算继承下来了，是吧？所以特别是呢，是吧，结合着咱们 自然的方法， 是吧，我们运用的其中啊具有这个拔罐法，是吧？每年啊到夏天我们都开展，是吧要为大家的健康嘛保驾护航。所以结合了什么哪些啊疾病啊适合拔罐啊，不是说什么病都适合，呵呵，是不是啊？各种方法都是啊没有百分之百的啊，在这一点上是吧、啊、您适合不适合啊？最明显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不用我讲是吧、啊、中国老百姓都知道啊，受风受寒拔拔罐子，呵呵，是不是？对了啊，主要是这个啊，然后包括啊我们的颈椎啊，嚯，你看现在脖子出的两年汗啊，我们讲了啊，颈椎病啊很多啊，所以我们怎么解决这个病？所以结合着啊，颈椎呢一个是姿势要注意啊，哎，不要啊这个姿势不正，就是我们常说的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而且呢，啊，时间都不宜太长了，啊，你看司机，啊， 觉得那出租司机开车十好几个小时，怎么样？是吧？腰酸背痛啊，腰肌劳损呐、啊，是吧？慢慢的年纪大了，啊，腰椎增生了，是吧？所以这些都要注意，啊，啊，这是一个谈的一个姿势啊和坐着的一个啊时间问题。所以一般的情况，一种姿势，是吧？最多不要超过两个小时，是吧？哎，坐着也好啊，是不是？哎，你打电脑也好啊，两个小时看电视也好，两个小时一定要站起来活动活动啊！大家要有这方面意识。另外一个，我们谈到这个啊，颈椎也好，腰椎也好，是吧？受风寒啊，受风寒，所以这个呢，拔罐非常快，是吧？受了风寒了，一拔，嚯，出来怎么了？一起罐子，哎呦，一猫啊，冰凉冰凉的。受寒了，哎，有的一拔之后才拔十分钟，哎，起泡了，啊，这受湿了，一扎开来都是水，哎呦，有的啊，有的拔了二十分钟以后，那水泡可多了，受湿了，是吧？哎，就是风寒湿啊，啊，所以这种方法呢非常简单，非常方便，是吧？为了继承，是吧？祖国传统的医学，是吧？同时呢，我们也做推广和普及，是吧？不能把这些呢行之有效的方法啊，就把它呢淡忘了啊。哎，我们应该呢把它弘扬。凡是方法呢，它都需要有一个规范的要求，啊，规范的要求。啊，你比如说，咱们拔罐子采取什么？啊，拔罐子是整体调整，局部加强。啊，局部加强啊，有的人通过泡脚，是吧？推肚子，五步操，这叫什么？这就叫整体调整，三加一就是整体调整啊。你表现颈椎严重的，是吧？哎，那么在颈椎方面要局部加强，那怎么加强呢？啊，哎，方法很多，是吧？哎，搓呀，是不是？哎，拨呀，是吧？拔呀，是不是？啊，特别是你摸着啊，这个脖子啊，是吧？发凉出黏汗的这个啊，一定要结合着拔罐，这样快啊。这个我们提倡的是综合法，就是海陆空啊一起上啊，发挥啊调动啊各方面的啊积极性啊，我们打一个呢组合拳啊，组合拳。拔罐的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真空的啊这个道理啊，把毛孔打开了，哎，把从毛孔进入我们体内的风寒湿哎拔出来了啊，道理就这么简单啊。但是呢，在中国老百姓当中非常实用啊，非常实用啊。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好，尊敬的李老师好。 哎，您好，您好，您好。 哎呀，我跟您说说简单情况吧。 嗯。 我怎么听的呢？就是在我就听您讲座。 嗯。 听，一开始我听了一个星期。 嗯。 哎呦，我觉得听得太晚了。 嗯。 知道的也太晚了。 嗯、 我就马上没打住，就去了厂桥。 嗯， 买完书以后，我就认真的就开始做这些动作。 嗯， 我就想这些自然法就是我已经寻找了20多年的我自己认为的物理法，没打奔就上了， 毫不犹豫， 毫不犹豫， 终于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对。 好。 那个，然后呢，我跟您说说，我说我身体那个时候在同龄您来说，应该是大家看的还是不错的，表面上好，自我也感觉身体不错，没最起码没去过医院，没吃过药，没打过针，所以自己感觉身体应该还是不错。 对。 可是为什么我还要毅然决然马上上了祥康？我说呢，我是想让他活得更健康一点，更有精力一点，身体更好一点。 对呀、 我没想自己身体还有好多其他看不见的病。 哎， 下面我跟您说说，我是通过这个泡脚推肚的出现的问题。 好。 首先说呢，就是说对着想这双脚，我自己的认识彻底改变了。原来我认为不就这双脚吗？ 对呀、 干嘛那么严重？就是我泡，当时泡是一个是对于当时更年期自己的睡眠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上一天班了特别累啊，就是想解决一下疲乏问题。没想到他就是说有这么长的，就是对健康方面这么好的作用。也不懂。后来我通过您的讲解，又通过反反复复的看的书，这本书我都翻了不知多少遍了。 是吗？ 啊，一出现问题我就赶紧上书上去找。 查字典去了。 啊，就上书上找，看书上怎么说的。我泡脚之后呢，我发现呀、原来就是脚底下有什么脚垫呀、脚鸡眼呀、脚疼什么的，我都认为是岁数大了以后这些走道走的。不知道这是垃圾，也认识不到这脚在我们身上起的那么一个重要的作用。它就是说健康从脚下起， 没错。 现在我彻底知道了，所以我更加认真的每天都在用红花泡脚，一直坚持，就不管多热，我这么些年也是夏天洗完澡睡觉之前也要泡。 哎，有的人把洗澡是代替泡脚，能代替吗？ 那不行，我是从来一天不拉。 两码事 啊！我们这孩子都说，妈，你洗完澡了还泡？我说我 不理解， 就是习惯了。 他不理解。 哎，他不理解。可是我觉得现在来说，对我来说收益太大了。泡脚之后，现在尤其是红花泡脚，我自己呢就是也是比较灵活吧。今天冷了。受点寒，赶紧接着搁点姜。 对， 有的时候吧，脑袋有点上火，眼睛有点要焦劲，脑袋不舒服，蒙蒙的，哎，再搁点盐。 对， 所以我觉得，对我各方面的调理，根本就不用说上医院去看去吧，没有必要。哎呦，我觉得呀，天天的工作特别紧张，而且也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晨起来什么不干。5点半六点这块醒了以后，就先做三部曲，都做完了，那这五步操都先把五步操做完了。 对， 然后呢，推完肚子了，就开始起床，再去喝茶什么的。喝茶我一天没落，老是早两袋，晚两袋， 真好。 啊，我在说推肚子。一开始啊，我对自己的肚子根本自己的肚子都不知道。胃有点凉，小肚子有点凉，没有感觉，没发现，就根本就没好像摸过它似的。 对， 长到身上就没感觉了，这是肚子，就是这么一天到晚就没有说摸摸它有什么毛病没有。我通过开始推肚子，从上往下，我每次300下是35分钟。绝对是认真的推，慢慢的推。 对。 从来不着急，一开始推着呼呼冒汗，后来以后吧，有时候胳膊也酸，慢慢的以后掌握好了，就可以习惯了。推推推，哎呦，我的胃凉了，再往下推，这有一个硬棱，跟那丘陵似的，起来下去。我说这肚子里头的都是什么呀？完了再摸小肚子，确实是凉的。我就开始又找书，又听您讲课。我发现自己肚子。还不是那么健康， 对了呀， 自己感觉表面上挺健康的，比一般人不错。哎呦，实际上还是外强中干， 还有不到位的地方， 不到位的地方。所以呢，我为什么没这些病状没表示出来呢？就是因为我可能是这些年老泡脚的关系， 对， 可能把它压住了，没发展出来。 是的， 现在我就认真的推，而且老伴儿也是每天早晨推，晚上推。 嗯， 现在我们俩人几乎就这是一个必修的 必修课， 每天听听完了做，做完了泡， 挺忙活 啊啊，还挺忙活。 嗯，是的。 推完肚子现在之后，我发现是什么呢？ 嗯 嗯，推哪儿一开始有点疼。 嗯，对。 有点疼，慢慢的往下推、 嗯、 慢慢往下推，这不是说对那个两根肋扇也开始左右推吗、 嗯、 我就两边又开始推、 嗯、 推完了以后我觉得哎呦特别舒服、 嗯、 然后以后呢我因为可能是以前就泡脚，对这个排垃圾吧来的特别晚、 嗯、 泡了也都是小快一年了、 嗯、 才开始往下排垃圾、 哦、 吹完了以后开始排一天就得半天就得六七次， 哎呦哇， 哎呦也不难受，可是你老得去， 哎对， 就那样。 嗯， 现在我跟你说，原来我觉得三天两天认为这就是正常的， 嗯， 因我说这个大便这不还省事儿了吗，你干嘛天天的去啊、 嗯、 我那个对这个对大便是那个认识太无知了。 嗯， 通过您讲这个老年人的呀大小便的是大事儿、 嗯、 我才认识到确实是这样。 嗯， 我就开始现在一年多两年了，一年多开始有那个排毒、 嗯、 排毒以后现在一切正常， 嗯， 便的质量还特别好。 你看 推呢也是还是认真推，就有的时候过几天这儿又出现点、 嗯、 过两天那又开出，反正多多少少老得有点毛病。 对，你这个肠胃是一个通道， 对 吧，把通道之后啊，这就是一个大江大河，然后呢你小溪那些鱼，哎，你通了以后它慢慢还要回到你这个大河，哎，大江大河当中，哎，你又有了又有了又接着推，最后你全身就彻底都通了。 真是，现在我们家八口人都上了。 哎呦，太好了，健康之家了。 闺女家三口，儿子家三口，但我们老两口， 嗯， 他们都在泡脚推肚子。 好。 什么都，而且都是特别听话，特别孝顺。我让他干什么干什么。 您这家庭就是和睦的家庭。 我把他们那个红花都给他们装成袋，一袋一袋给他们分了。儿媳妇儿和闺女上班没工夫，都给他们弄好了，他们进门就泡，就弄。 对。上年纪啊，老人就抓这个问题就行了。 哎，再一个，我最可高兴的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孙子辈儿的， 嗯， 他就用那磁宝贴在大脚趾肚上， 长个聪明， 长个了。哎呦，现在是13岁就长到1.64米，女孩儿，哎呦，漂亮着呢。 哦， 还有认真的贴，就是做眼睛什么的。 对， 这是我的收获当太多了，不说了，耽误大家时间。 哎，有机会你得好好说，我就耐心。 我是想好好跟您说， 慢慢做，越做越好啊！朋友，明年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设立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与此同时，千余名华侨抗日义勇军的队员，在“保卫兴州”的口号下，开往前线协助英军作战。 1942年6月4日。